来行驶。那么为北京市运输生产生活物资的外部国三柴油货车进入六环以内道路行驶，需办理进京通行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9号，新的一周又开启了。今天是周一，农历10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来，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本市的天气以晴为主，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气干冷，气温低，尤其早晚体感寒意渐浓，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进城方向，富士路、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北的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丽泽桥。西五环武警桥南的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是排过了衙门口桥。 走读北京大运河。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青龙桥的画里江南是怎样的景象，长河上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今天《走读北京大运河》第2集为您讲述。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以下哪种著名物产来自海淀区青龙桥西苑海淀一带呢？ A. 京白梨， B. 京西稻， C. 麻核桃。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继续带您走读北京大运河，自然还是请到了杨良志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杨老师说的非常精彩啊，我们的微信的听众群里头大家也都是说很期待听哈。杨老师一会儿马上就要来给我们讲，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源头，这回呢我们会讲到这个中段。那您知道在这个北京这一段的大运河这个中段，哪一种著名的物产是来自海淀区的青龙桥西苑海淀一带吗？ A. 京白梨， B. 京西稻， C. 麻核桃。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宝匣的秘密揭开了。今年9月，在故宫养心殿开启百年大修之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老院长郑新淼相携攀上养心殿屋顶，小心翼翼地从正脊中央取出了一只彩绘的宝匣。这只宝匣里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呢？上周五谜题揭晓了，宝匣内发现的经卷、金钱、金银铜铁锡五种元宝，五色宝石、五色缎、五色丝线、五香、五药和五谷。经过故宫文物医院专家为期2个月的研究、开启和修护，终于展露真容。 清华简第八集发布了，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成果发布，新整理出的八篇失传2000年的重要文献面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集一共发布了竹简107只，收入8篇简文，包括书类和子类文献，其中《射命》是西周册命文书，而其他的7篇，比如《邦家之政》《治邦之道》《天下之道》等，是一系列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他们的推出将为先秦历史学、文献学、思想史等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资料。集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由北京冬奥组委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发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最近发行了。这次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4枚，分别表现了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和自由式滑雪4个雪上项目。雪上运动邮票发布的同时，中国邮政集团还推出了首日封、纪念封、邮折、邮册等系列邮品，也在各邮政网点销售。部分商品还可以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和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来进行购买。再来关注钱币，中国人民银行从16号起陆续发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一套，共7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市民普遍关心的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10元，从今年的12月5号起开始第一批次的预约。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正面图案是国徽，背面图案是牡丹花、飘带和礼花，发行数量1亿8000万枚。拍卖方面，在成立25周年之际，中国嘉德将于11月20号到24号在嘉德艺术中心举行2018年秋季拍卖会。潘天寿纸墨巨作《无限风光》，150年后重现于世的《宋拓孤本》，还有多部石渠宝笈著录名作，众多珍贵拍品将为大家带来一场不可多得的艺术盛宴。从昨天起到20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迎来由指挥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执棒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这将是巴伦博伊姆大师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亮相。大师和乐团将以3场音乐会为大剧院观众呈现完整的勃拉姆斯全套4首交响曲，以及贝多芬第3交响曲《英雄》，还有舒伯特的第8交响曲《未完成》。这些作品的上演将为观众呈现勃拉姆斯在交响曲创作领域的风格演变，同时也将展现德奥音乐深厚的文化积淀。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不想进博物馆的猫咪不是好网红，这说的是日本广岛的两只猫咪。故事始于2016年，当时美术馆举办了一场猫咪图片展，一只黑猫试图跟随参观者进馆，门卫发现之后阻拦驱馆。这个场景的照片被上传到了社交网站，获得了几千人点赞和评论。谁都没想到这只黑猫以后经常到美术馆来闯门，还带来了一个朋友。两只猫的尝试虽然一次都没有成功，但是它们的执着招人喜爱。最近美术馆决定收养这两个小家伙，把它们当作美术馆的吉祥物，在馆内纪念品商店出售猫咪主题纪念品。不少人买食品的时候会习惯看一下保质期，那么您会买一袋过期26年的薯片吗？据报道，这袋古董薯片在网络销售平台上拍卖，起价16英镑，约合142元人民币。薯片是奶酪洋葱口味的塑料包装，最佳的食用期限是1992年的11月7号。卖家在商品信息栏中所做的描述是全新、未使用、未开封、无破损商品。当然，有意购买这袋薯片的人估计也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一种情怀。薯片拍卖所得将捐给一家帮助女性的慈善机构。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写信表达情感听起来是很稀少的事情，但是日本有一家知名婚介公司却鼓励人们寻找另一半时走出电子舒适区，提笔写信表达情感。据报道，这家婚介公司从今年8月以来在全日本组织了多场专题研讨会，邀请心理学家和个人情感交流专家与会，教人们如何用写信的方式表达情感。 手写情书近年来在日本有卷土重来之势。日本福冈县邮局曾组织类似相亲活动，鼓励人们手写信件交流情感，参与者反响还是很不错的。家长们有没有为了防止孩子攀比而不给孩子买太贵的东西呢？最近英国一所学校就用了这样一种方式防止学生攀比。英国这所中学决定今年12月25号之后禁止学生穿着加拿大鹅或者是蒙口这两个高端品牌羽绒服到学校上课。列入学校黑名单的这两个品牌属于高端羽绒服，单件的售价在1200美元，约合8300多元人民币左右。英国学校近年来兴起保护穷学生运动，采取多项措施淡化学生出身背景差异，包括禁止使用昂贵文具，教师不询问学生周末活动安排等等。您有没有尝试过倒退走这种运动方式呢？英国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倒退着走路也许有助于提升短期记忆力。研究人员就发现，在实验中，无论观看哪种内容，倒退走或是想象着倒退走的志愿者都比原地站立、向前走或想象向前走的人答对问题的数量多。尽管目前还不清楚真实或想象中的倒退走动作能够提升短期记忆力的原因，但是未来开展更多相关研究，或许将帮助人类改善记忆力。基于研究成果，研究人员正与手机程序开发人员合作，希望通过电子干预方式帮助老年人改善记忆力。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这两天想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的朋友请注意，国博发布公告，因为有集中的活动安排，国博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12点半，还有11月20号下午的2点到6点暂停对公众开放，请有参观计划的观众合理安排行程。17号在东航 APP 上买到超低价机票的朋友请注意，您的票是有效的。上周六，也就是17号凌晨，东方航空官网及官方 APP 出现异常，东航部分国内航线出现了最低0.4折的机票，部分航班头等舱的票价也只有150元，一些旅客也借此机会抢购低价机票，但是也有旅客担心这个时候购买的机票是否会作废。昨天东方航空发表声明说，参数异常情况有关技术单位已经在凌晨完成了修复，在系统维护的时候售出的所有机票，也就是支付成功并已经出票的全都有效，旅客可以正常使用。丰台区的朋友请注意，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出入境自助服务厅里5台自助服务设备最近正式投入使用了。自助服务机具有护照、港澳台通行证、自助取证、赴港澳台湾旅游自助签证、自助缴费的功能，时间是早8点到24点，全年无休，填补了办公时间外的服务盲点。展览方面，我们来关注黄宾虹书画作品展正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的报告厅展出。中国画究其根本是精神之事，是思想感情之外化表现，是文化修养的积淀，是一个人生命品格的浓缩。黄宾虹的艺术成就正在于此，他的山水以积墨为胜，一幅画里浓淡干湿轻重全都有，只有反复观看才能感觉到他的丰富。买买买这件小事也能折射出中国经济的变迁，从粮票布票到人脸识别移动支付，从追随到引领，中国零售业40年变迁图片展正在北京坊展出。通过历史老照片、音视频资料、零售场景、新技术体验等多种方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零售业的日新月异。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1月26号。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这本书。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儿，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儿，

北京大运河哈，大运河北京段，啊，这段大运河呢是我们北京人引以为傲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这个水路哈。另外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本书呢，也是段炳仁先生给他写了一个序，一篇序叫《擦亮北京的金名片》。那么之前呢，我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序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进行一些介绍。那么北京的这张金名片啊，这个段先生写到，北京这张金名片如何的这个精心的保护、精心擦拭、全面展示它的风貌，尽力挖掘它的能量，使之永续发展、永放光彩，并且更加明亮呢？这是摆在北京人面前的一项历史性的使命，一项应自觉承担且不可替代的职责，需要做整体性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保护、擦拭、展示、挖掘的前提是对它的全面认识，只有认识才会珍惜，才能热爱，才可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创造性的完成这项释放这个势能放光的事业。而解决认识问题呢，就必须做大量的基础文化建设和知识普及的工作。而近些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出版了《北京通史》10卷本，《北京百科全书》20卷本，还有各类志书近900种，以及多种年鉴、专著和资料汇编等等，为擦亮北京这张金名片做了可贵的基础性研究。那么但是这些著述呢，大多是服务于专业单位、党政领导部门和教学科研人员。如何使它承载的知识进一步普及化、大众化，出版面向更大范围的群众的读物，是当前急需弥补的弱项。所以呢，启动了精华通览系列丛书的编写，采取简约、通俗、方便阅读的方法，从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大量书籍资料中，特别是这个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中，精选当前广大群众需要的知识，尽可能的满足北京人以及关注北京的国内外朋友进一步了解北京的历史和现状、性质和功能、特点和亮点的需求，以达到知北京、爱北京、合力共建美好北京的目的。那么这套丛书的内容呢，就是紧紧围绕北京，这个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这4个中心，涵盖北京的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但重点还是北京的深厚灿烂的文化，突出安排了历史文化名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4个系列的内容。资料呢，大部分是取自新编北京志，并进行压缩、修订、补充和改编，也有从已经出版的北京历史文化读物中优选改编和针对一些重要内容弥补缺失而专门组织的创作。那么作品的作者呢，大多是北京志书编撰中捉刀实干的骨干人物和在北京史志领域著述颇丰的知名专家，像尹君科、谭烈飞、吴文涛、张宝章，还有西志群、姚安、马建农、王之宏等等，都有作品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少作品可以称的是大家小书。而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走读北京大运河》这本书的作者杨良志先生，也呢是北京出版集团的编审，也是北京文史馆的馆员。我相信通过这位大家他的这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大家对于北京的大运河应该也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吧。总之呢，擦亮北京金名片就是使蕴藏于文明古都丰富多彩的优秀历史文化活起来，充满时代精神和首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新文化强起来，进一步展现它的真善美，释放它的精气神，提高它的含金量。那么说到走读大运河，走读北京大运河这本书呢，其实呢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它有这样的几个章节，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到了它的这个源头，说到大运河得先说一下郭守敬的丰碑咏记嘛，因为这个郭守敬呢，他是在他的这个倡议下，最后是从这个白福泉引出了水，有了这个北京的这条大运河哈。所以呢，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是郭守敬丰碑咏记。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就是心心念念 心心系念白福泉，这个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了。然后呢是有说不尽的都龙王庙，这个都龙王庙之前呢杨先生也说了，这个为什么人家都叫龙王庙，这儿叫都龙王庙呢，就是它是所有龙王庙的这个是最大的哈，统领所有龙王庙的，所以叫都龙王庙。接下来呢这本书写到了西浙而南的石水源。哎，为什么这个白福泉出来之后并没有一直向南就流入积水潭，而是又往西折了之后然后再往南走呢？哎，这就跟北京的地势有关系了。如果直接往南的话，旁边的几条水系呢会把它的水分流了，而往西之后呢进入这个瓮山泊之后呢再往南，哎，有助于这个水更好的聚在一起。接下来说的就是青龙桥了。青龙桥畔洗榴莲，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呢今天要说到生命之水昆明湖，还有海淀腹地探金溪，风光最是数长河，石岔蜻蜓款款飞。另外呢还有杨先生说的第一篇就应该看的，我家就在岸上住，其实他也会跟我们说说他们家在这个玉河旁的后门桥边的岸上住的感受。另外呢就是压与不压两座桥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遇水样样进皇城，从正义路到东便门以及东便门处水东流，二闸曾是游赏地等等。那么另外呢还会谈到从庆丰峡到平津峡，从八里桥从朝阳进通州，还有呢就是这就是进到了通州了，然后通惠河在通州流遍，以及大光楼揽胜怀古，荆门第一驿陆河驿穿越回明清通州古城，还有一塔三庙刘仪珍，十八个半截胡同与通州清真寺，以及天翻地覆的运河两岸，还有闻名遐迩的张家湾，以及严方定与火线城啊。这本书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杨良志先生来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吧。好了，城市文化范儿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八号，电话400-8729-119。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一，农历10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以晴为主，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气干燥，气温低，尤其早晚体感寒意渐浓，请注意防寒保暖，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读北京大运河。日下旧文考中录有乾隆7年御制青龙桥小行诗7律2首，其一为平山积翠水成潭，飒沓衣襟爽气寒，夹岸垂杨看绿退，应波晚了正红酣，风来谷口西明色，雨过河源天蔚蓝，十里稻畦秋早熟，分明画里小江南。乾隆此诗写出了青龙桥早秋风光之美，而其中十里稻畦秋早熟一句无意中点出了历史上青龙桥西苑海淀一带的名产京西稻。玉泉山昆明湖往下一大片倾斜的平原地带是皇家水稻的种植基地，据说为了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乾隆还专门从江南金陵地区带回了稻种，所产稻米籽粒圆润透明，分外新香，主要供宫廷食用，其中也有少部分通过自昆明湖流下的长河，主要用船舶运送到积水潭码头、鼓楼西大街市集高价出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京西稻的品牌清乾隆以来闻名遐迩，而京白梨是门头沟区的特产，平谷四座楼产的麻核桃则在文玩界名声响亮。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B， 京西稻是海淀区的名产。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元代郭守敬疏浚的白福泉瓮山泊这条水道，白福指的是白福泉，那么瓮山泊指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A. 密云水库 B. 积水潭 C. 昆明湖。 哎，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今天的海淀区青龙桥西苑海淀一带有一种什么著名的物产呢？ 必经西道。哎，大家还蛮熟悉的，像依依啊、红十字啊、莉莉啊、彤彤，还有这个连牛仔、明飞金等等，都答对了。这些朋友，恭喜您。那么第二道题呢，咱们说的就是瓮山泊，指的是今天的哪儿？A. 密云水库 B. 积水潭 C. 昆明湖。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不尽的大运河流淌出了北京城的文化记忆，也流淌出了一代代人在运河岸上住的故事。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过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终于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日前和大家见面了。青龙桥的画里江南是怎样的景象？长河上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第二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走读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杨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嗯，欢迎您。那么这个大家现在发送01和02这两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两幅和北京大运河相关的地图，边听边看，哎，您能够更清楚明白的和我们一块儿来走读北京大运河，发送01和02哈。上回杨先生您带着我们从白福泉一路向西折，走到了昆明湖，讲了这个白福泉再次吐水是怎么回事，还有郭守敬为什么要把白福泉西折而南，先把它蓄在昆明湖里。从白福泉到昆明湖呢，这是元代北京大运河的第一段。今儿呢，我们请您接着往下说，我们先说说这个昆明湖。要说呢，这是咱们北京人的生命之水，也不为过，是吧？蓄着我们北京人的生命之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个昆明湖是我们都很亲切和熟悉的地方了。 嗯， 这个北京这么一个大城市，它的整个水系啊，是一门啊特别丰富有趣的学问。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十三陵水库都在我们的上边，或者说北边。那么靠近北京城呢，就是说昆明湖。昆明湖啊，是一湖金水，一湖玉水，一湖啊深情荡漾的水，是我们北京人的生命之水。 嗯， 太珍贵了。 嗯， 我们对颐和园、昆明湖都极为熟悉了。要讲起颐和园、昆明湖，我们都不知道啊要讲多少时间。今天呢，我们不能详细的讲颐和园、昆明湖，我们只是简单的呀，从未必很细致的走过的颐和园的西堤，我们溜过来。 嗯， 啊，这条路呢，出来北京逛颐和园、昆明湖的人走得少。 嗯。 即使是北京人去颐和园游，一般走的也是比较传统的那个路线啊，走长廊、 东宫门那边。 哎，对，那是我们常走路线，到排云殿、啊等等。实际上 这是叫宫廷区，那儿有进东宫门，然后走仁寿殿、玉兰堂、乐寿堂哈。 这是典型的 对 这个 旅游线路、 旅游线， 经典旅游线路。 A 线 啊 ，A 线。 但是我说呢，我们今天呢，走一走 B 线，就是西堤六桥。 嗯， 西堤六桥啊，真是提倡我们都有时间去看看。 哦， 太美了。 嗯， 啊，我今天仍旧舍不得时间啊，讲太多。哎，那六个桥啊，桥桥有典故，桥桥有风景， 嗯， 桥桥不相同。 嗯， 最近有朋友逛了西堤六桥， 嗯， 留下了太多的好照片啊！即使像我这个逛过无数次西堤六桥的人，看这些照片，我也还是为之神往啊。 嗯， 特别是西堤六桥上，啊， 在靠近东侧的水岸边，一棵棵的老槐树，哎呀，棵棵不同，历尽沧桑，使人啊驻足凝望，久久的不愿离去，舍不得时间多说。因为呢，今天我们走的路还要长。 是，但是我把西堤六桥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六个桥名 是界湖桥、 界湖桥、 幽风桥、 滨风桥。 哦，滨风桥，对不起，你看我又读白字了。滨风桥、玉带桥、 玉带桥， 然后是镜桥、 镜桥， 镜子的镜哈，然后练 桥、 锻炼的练， 锻炼的就是这个如练，如同彩带一样的。这个如练 哦， 柳桥，一共六座桥。 这个滨风桥这个字， 它是《诗经》里传下来的字 哦， 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很强盛啊。它这个桥名也有过改动， 这个有乍一看像幽，幽默的幽， 这个、很容易这个什么。 好，这是这个，这是六桥。然后这个昆明湖，刚才您说了是一湖金水，一湖玉水，一湖生命之水哈。然后接下来走过了这个昆明湖之后，再往下呢就。有，我记得上一次您还提到过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给大家预告过嘛？说什么广元闸、龙王庙、万寿寺， 那是往下了 啊，紫竹院、紫玉湾等等。 那是离开了，昆明湖。其实我们离开昆明湖啊，走西堤六桥，最后我们过的一个节点，就是颐和园的南如意门。 南如意门。 从南如意门啊，你禁不住的回头望。哎呀，前边又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形如啊彩虹一样的白色的玉带桥。可是它不叫玉带桥。我们在西堤六桥走的时候，那儿有一个玉带桥了。那个桥我们俗称罗锅桥。现在在南如意门回头看，哎呦，又一座罗锅桥。玉带桥，不对， 不是了， 它不是玉带桥， 那是什么桥、 叫什么呢？第一个字绣花，锦绣的绣，第二个字涟漪，水波荡漾的涟漪，绣漪桥， 绣漪桥， 这个名儿啊是特别的雅，绣出水波涟漪这样一个白色的桥，容易把它呀和玉带桥相混。前些年中国邮政出这个明信片，镜头上是绣漪桥，底下的说明文写的是玉带桥，很容易混， 连这都容易弄混， 长得比较像。这个绣漪桥的桥名啊，很高妙，起一个好的桥名。刚才主持人说过，西堤六桥，你看桥桥有典故，桥桥有来源， 是 古诗中演化而来。绣漪桥呢仍旧很美，所以取名是个大学问。我们往下说的话，一会儿会简单的条，有一个银锭桥， 那就什刹海那边了。 然后呢我们又造了一个新桥。新桥啊也可以琢磨个好名儿。琢磨不出好名儿来，说叫金锭桥吧，有点俗了。这是不好意思提出意见。 那么刚才呢说了，说这个到了这个这条 南如意门， 到南如意门出来了，然后这个在这个海淀这边，颐和园的万寿山为界，它的东部南部以前叫山前是吧？ 对， 西部北部叫山后。 对这个是海淀啊，流传很长远的、很长久的一个俗称。过去好多年啊，这个颐和园的万寿山的山前发达，山后呢就差一些。其实啊我们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颐和园的 万寿山的山后， 嗯， 开发的也好极了， 是吗？ 啊，一片的这个新的面貌， 嗯 啊，特别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故宫博物院， 嗯， 开了北部的区域， 嗯， 将有啊大的展陈的地方，有非常丰富的展品，都到故宫的北区， 嗯， 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在过去所说的山后了， 哦， 嗯，前景更可期啊， 嗯，而且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山五园的核心地带， 哎，那个就是三山五园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啊， 对， 三山五园说不尽呢， 嗯， 每一山每一园都是一篇大文章， 嗯， 啊，我们将来有机会啊，细细的检点三山五园， 嗯， 啊。 嗯，网友秋林说了，这样呢，随着专家说一路走来，感觉我们是体验着坐昆玉河游船那样的水道， 哎， 很有意思哈。 天现在冷 啊， 等这个明年春天， 嗯， 更不用说夏天， 嗯， 走一走昆玉河，昆玉河这些年开发了旅游，这个一江的碧水荡漾，哎呀。这个金阳光闪烁，那个大游船啊， 嗯， 大龙船啊，从这个昆明湖， 嗯， 一驶往玉渊潭，它在中间呢有一条往东的路， 嗯， 就是往这个万寿寺，刚才主持人说万寿寺啊，紫竹院， 嗯， 这个方向转了，昆玉河呀，很值得。坐船去体验一下， 嗯，天气暖和的时候，嗯， 是 那个时候像慈禧 乾隆他们也经常会坐着船在这条河上来往吗？ 我们今天坐这个昆玉河旅游啊，好玩，当年慈禧他们呢，就是乾隆慈禧他们到颐和园去， 嗯， 其实呢走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从颐和园下来，下就是往南，到中间呢， 嗯， 就往东拐，走的是万寿寺、广元闸到紫竹院， 嗯， 这条路，我们现在有旅游船呢，一直接着往南呢，到玉渊潭， 嗯， 很多游客呀，也还都是愿意走一走当年皇上慈禧太后啊， 嗯， 走过那条路。所以到了中，就是这个昆玉河而下， 嗯， 到了中间啊，就高高兴兴的往右拐了， 嗯， 走到了广元闸万寿寺那条路上去了， 嗯， 啊，那个走一走昆玉河，坐船可以。其实即使啊，您在路边漫步走， 嗯， 昆玉河两岸啊，人是挺少的， 嗯， 我去年的秋天，哎呀。绿树成荫，路边的花香弥漫，这个昆玉河边的鸟啊都不一般。 有， 哎，它的河边上是汉白玉的这个栏杆， 嗯， 如同啊一条项链镶在河边上。 嗯， 你慢慢的走，哦，前边那个这个台石阶上啊有一个大喜鹊。 嗯， 这个喜鹊好漂亮啊，可是呢它静静地站在石柱上不动波，它看着游人向它走近， 嗯， 它觉得嗨，我们家祖上慈禧太后都见过你这么个游人过来，我自然静静地看着你， 嗯， 所以这个昆玉河边走一走也是别有啊风情的，也愿意大家除了荡龙舟在河上走， 嗯， 也可以徒步啊，做做这个观赏啊， 嗯， 很好。 而且这个路上，嗯，一路上就是当年慈禧啊乾隆他们从这儿坐船过来的时候，嗯，其实还有休息是吧？ 哎，对， 嗯， 这条线上那是名胜风景不断呢， 啊。哦， 其实呢是这样的，两条线， 嗯， 一条是从宫里边紫禁城， 嗯， 往颐和园来， 嗯， 这叫上线， 嗯， 这是逆水而行， 这是一条。一条呢是从颐和园出来回紫禁城去，这是顺水而行。 这不是一条河道吗？ 是一条河道，但是呢只是上顺水而行和逆水而行两条线都这么走，各得其乐。 而且中间还有慈禧换衣服喝茶的地儿，是吗？ 你说的这个呀，我就得咱们顺着水走一回。其实啊是从宫里出来，出有船，首先啊到了西直门。西直门出来以后呢，第一站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高梁桥。这个高梁桥今天呢在北方交通大学那旁边啊还有高梁桥这个地名。高梁桥后来翻修了，在路边上呢挺大的桥址。其实呢明清的时候这个高梁桥啊的老桥在这个路边上啊，一个绿荫覆盖蔓草荫蔓草蓬蓬的呀一块三角地中。我们一般的游人就很难找到。 找不着。 老高梁桥。 嗯。 我去年踏访这个北京城大运河的内线，我就下决心要找到老高梁桥。 哦，找着了吗？ 一人高的蔓草中，土坡之旁，老高梁桥的桥洞，特别是老桥的那个闸石，就在土坡上斜立着。那个闸石啊，因为要走很多的那个大的缰绳，因为原来上闸下闸都是要很大的力气，所以它那个闸孔啊斑斑驳驳千磨万击的痕迹都在，这就是老高梁桥的遗迹。这个也很值得评吊一番的。这老高梁桥啊，抬头看前世街啊，就是今天花钱那个钱 啊， 怎么回事？ 前世市场的市， 前 世街， 那个高楼啊，前世街一号楼啊，前世街二号楼，怎么回事？就是当年宫廷的人啊，从帝王到臣子，从宫里到这个高梁桥这个地方，再往上走，就再往颐和园那个方向走，水边上啊会有一些服务于皇亲贵族的一些集市。这个皇上大臣们也要体验体验啊民间的这个欢乐，民族的欢乐。我们颐和园刚才没时间说了，颐和园后街那里不是有苏州街吗？ 买卖街， 那也是体会这个买东西。 是， 其实啊过了高梁桥往上走，那个河边上也有纺集市，主要是为帝王服务。那么纺集市皇上哪儿带着什么多少钱呢？是吧？皇上呢他的太监呢得赶快在这个高梁桥旁边的这个地方啊，把皇上拿出来的金锭子银锭子换成零钞，换成碎银两。所以这个地方 挣钱换零， 有个钱市。拿出大锭子来，换成碎银两，上边去好跟那个商贩们打交道啊。这是第一个地方。刚才主持人还说了还有什么换衣服啊，那慈禧尤其是再往上走，过了高梁桥不远，怡红堂。怡是单人旁，右边是一个奇怪的奇，怡啊，红色的红，一个啊建筑群。慈禧太后过怡红堂啊，换衣服喝茶吃点心啊，在这儿休息一下。怡红堂过去也遗址还在，今天看不到了，也有希望将来有可能啊再修一修。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他们从紫禁城等于是到这个 颐和园 的路 上。 这一道得走多长时间啊， 是 走这船。 这个皇上太后这是讲谱的。那今天当然交通也不一样，过去用的交通工具现在他走的是水路。所以呢 以红糖换衣服稍微打信儿， 嗯， 接着乘船往上走，有时候呢再往上啊，就是我们大家也熟悉的紫竹院。 嗯， 哎，紫竹院他们那儿还有个行宫呢。 嗯， 行宫既有庙可以拜，也还可以休息。今天我们在紫竹院，旅游船， 嗯， 那儿都有一个，紫竹御码头。这个御啊，就是皇宫那个啊， 御用的御， 御用的御，御码头那里是今天旅游旺季，是人声鼎沸。 嗯， 啊，那个车船来船往，那个北京的外地的， 嗯， 都在那个紫竹院的御码头。御码头风景也很漂亮，这个各色的竹子掩映，大树葱茏，这个道路修的也非常好。 嗯， 就是今天一个很好的码头。有时候也想说，这是新的还是旧的？啊，新修的旧地街 啊， 弄了一个御码头，很好玩啊。就是在紫竹院里边，其实紫竹院我们旁边呢，其实这一条线啊，就是动物园的后河 啊， 展览馆也有个后河，动物园那个后河的对面，注意，有一个著名的五塔寺。我们去动物园带着小孩去动物园很多，五塔寺去的就少一点。其实动物园可以细看，动物园的后河非去不可，有机会一定要逛逛五塔寺。 这个五塔寺里头是这有五座塔哈、啊、这个就是单说它这个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明代永乐年间创建的哈、然后沿着这个五塔寺，其实您刚才说的呢是从这个紫禁城到颐和园， 这 是逆流而上的，实际上如果是顺流而下呢，就是从颐和园出来。 对， 那实际上这一条线呢，在您书里头也有一张叫做长河。 对， 风光最是属长河。 哎，对，这个主持人啊脑子可聪明。我这儿刚才是从下往上讲呢，他现在呢脑子也清楚地反映出了，从上往下，咱们现在就是啊从下往上讲讲，从上往下再讲讲，我们读者呢百闻不如一见，天气好的时候真是啊，这个昆玉河就是颐和园到西直门这条线上啊，多走一走啊，那是太好的事情了。我现在呢按照主持人刚才说的呢，咱们再从上往下走， 再捋一下，这样清楚一点。 我们昆玉河走到中间，有一个有名的地方，长春桥。万古长春，这个长春桥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往东拐了。这是昆玉河的中部地方， 一个转折点。 这就是啊海淀区的府地。我这个府啊不是幸福的福，是讲肚子。 腹地。 哎，腹地。 腹部的腹。 腹地。哎，腹地。这是海淀区的肚子。哎呀，海淀区的腹地啊太丰富了。太好了，太富庶了。这些地名啊我只能简单的说一说，什么六郎庄，西园，八沟，柳浪庄啊，全宗庙，这些处处啊都是名胜不断，美景不断，就是大海淀。那北大就在这个腹地的中央啊，我们这个水呢就从这海淀区的肚子中间向南向东这么流过来。流过来呢，刚才主持人提醒我的从上往下，现在呢可以说第一个就是引我们注意过了长春桥往东的第一个万寿寺。 好，把万寿寺留着，我们广告之后再来接着说好吗？好，城市文化范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下2度。总的来看，今天天儿不错，适宜出行，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洗车指数的预报，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看一下路面的情况。那么东部地区，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十里铺路段、朝阳路、八里庄路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城方向拥堵；西部地区，富士路定慧桥路段、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进城方向；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进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走读北京大运河。郭守敬白夫泉瓮山泊这一条水道上，瓮山泊及昆明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昆明湖位于北京的颐和园内，它的面积约为颐和园总体面积的1/4，原为北京西北郊众多泉水汇聚而成的天然湖泊。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因地处北京西郊，又被人称为西湖。昆明湖总面积130公顷左右，比北京市内的5个北海还要大。正因为有了昆明湖的源源流淌，才有了从北京城外西北方向流向北京城内，再流向北京城外东南方向这一条珍贵的生命之水。假设这条水断流，没有水从西北方注入城中，那么城内的积水潭、后海、前海以及北海、中海、南海都将干涸一片，简直不敢想象。20世纪60年代，北京修筑了密云水库，开挖了精密引水渠，其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昆明湖。我们日常之所用的水离不开昆明湖。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瓮山泊指的是今天的昆明湖。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著名的《帝京景物略》中写道：“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这赞美的是北京的哪一片水域呢 ？A. 什刹海 ，B. 北海 ，C. 中南海。 哎，我们先来看一看，瓮山泊指的是昆明湖哈，杨先生。 哎，昆明湖。 哎，那么大家还是很熟悉的，而且 万寿山那个山就叫瓮山。 瓮山。 哎。 哦，所以瓮山底下一个水潭子叫瓮山泊。 瓮山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传说故事。 哦。 哎，有时间再说。 您这卖关子哈，大家可以看书。 哪有时间呢？ 来看看洪生还说，说昆明湖的西堤确实人少，多年前是最有野趣的地方，非常的清静。 哎呀，太应该去了， 是吧？ 嗯。 然后又刚才说到了五塔寺，他说现在五塔寺是北京的石刻博物馆， 对，太丰富了。 是，还来我们这儿说过呢。 对，五塔寺是让你看的瞠目结舌的石刻作品，太好， 非常的多。对对对。红十字说了，说嘉宾讲的太生动了，有一种画面感，许多地方熟悉，去过，听了广播更长知识了，感谢嘉宾。 我恨不得陪您去。 哎呦，您看看我们在电波里哈，陪着大家游一游。这是第二道题。那么第三道题呢，也是比较有意思哈，在这个帝京景物略里头写到的这个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赞美的是北京的哪一片水域？有这么美啊 ？A. 什刹海 ，B. 北海 ，C. 中南海。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作为一位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北京大运河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它留下了哪些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杨先生带我们一起走读北京大运河。如果您想边听边看的话，可以发送01和02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能看到两幅和北京大运河相关的地图。边听边看，您能够更清楚明白，跟我们一块儿来走读北京大运河。这两幅图也是杨先生专门仔细的审过的哈。 刘聪、 啊、我们的编辑刘聪、挑出来的。然后这个杨先生说这两幅图呢，一幅是这个概略图、 大运河的全景吧， 全景、 一个呢是我们城区这个局部地区的比较细一点的水道。 这个走读北京大运河确实有很丰富的内容，刚才杨先生有点着急怕说不完、没事、说不完我们下期接着说啊。我们来接着说，刚才说到了这个万寿寺。万寿寺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万寿寺啊，现在要去，他打出门口有一个公告，说我正在修呢。万寿寺是北京啊，我们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大概两三年修，按我印象呢，明年可能开放了。万寿寺里边的东西啊，好东西太多了。他过去在这一次修整之前啊，断断续续的做过一些专题展览。他所展的东西往往是跟故宫博物院啊有不同的。有时候有些绝品珍品，这一言难尽呐、 万寿寺呢，这个等他到时候开了之后， 对，我们还去。其实呢，北京啊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我们未必详细的了解。主持人刚才说到五塔寺， 对， 同样我也是说，我们应该一定要去的。我们现在喜欢旅游，逛遍天下，结果呢，就我们家门口的这些地儿啊，我们都没去过。万寿寺好好看看，五塔寺好好看看。 是，到万寿寺之前啊，还有一个长春桥。刚才您说有好多故事， 对， 说说呗。 这个万寿寺啊，其实不讲远的。我们现在如果去芍药居，中国现代文学馆，太丰富了，也值得去啊！我不是东指西指，大家都晕了。 对呀、 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新馆建立之前，现代文学馆最开始拉起摊子集中展品的地儿，用的就是万寿寺。 有这么个渊源。 舒乙先生他们当时啊，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定下了现代文学馆的基础，然后建了芍药居的现代文学馆。 我说您这从西边一杆子指到东边去了，西北到东北。 就是、我这个脑子嘛，随着这个北京啊，我真是太爱北京了，北京在脑子里，也真是愿意啊，我们的听众啊，多逛逛北京。颜良志垂垂老矣，我恨不得给你们啊做地陪呀。 您在广播里节目里电波里说能陪更多的朋友。来，刚才我们说了这万寿寺哈、万寿寺之前刚才说了还有这个其实那个 长春桥， 这个这里也很值得说。而且还能看看，其实 长春桥上站一站，您向北看就是我这个词儿用的大词儿，烟波浩渺的，就是这个北京城内的大运河呀，从北流来，啊，桥上看，城一壮观呐、你看那个旅游的大龙船呐、从上游下来，从下游往上去，两个大龙船啊，遥遥的相遇了，他们分别的呀。摁一下汽笛，嗡，什么意思？两个船打招呼，哥们儿你好啊。这个船上的游客呀也都高兴极了，所以长春桥上看一看，不一般。主持人说到长春桥那个地方啊，地名其实呢是海淀区的肚子里，叫蓝靛厂 啊。您看一说这个可能大家更熟悉一些，地铁十号线有个长春桥站，但是您真的一说长春桥，可能在马路上找几个人一问，大家都会愣住，长春桥在哪儿呢？ 我们这个海淀区的政府的办公大楼啊，就大楼就在河边上，又高又大呀。海淀区委区政府就是啊，那个长春桥的东边一点。我们站桥上看啊，还有一个地方，让你不由得呀， 注意了。 嗯， 它的西边呢，就是我们常买东西去的那个金源。 您看，一说这个，估计很多朋友醒过味儿来了。 这20多年来，我们金源买过不少的东西呀、啊。 金源墨尔那儿哈、 对， 其实就在那附近。 对， 嗯， 但是在那个辉煌的大厦的旁边， 嗯， 有一处建筑，灰瓦， 嗯， 红墙，很规整， 嗯， 树木葱茏围绕着它， 嗯， 有心人呐、就禁不住的从长春桥盘旋那个桥梯而下， 嗯， 奔着稍微西北一点啊那个老庙去了。 哦，那是一座庙、 立马关帝庙啊， 立马关帝庙、 北京的关帝庙啊数不尽呢、但是这个庙不得了 哦， 这个庙大名鼎鼎。 嗯， 为什么？一进庙门啊，有一个碑，碑上边呢啊关云长关帝啊，旁边呢是一个站立的马，随时啊坐着要奔腾起来的这么一个姿态。 嗯， 所以呢这是关帝庙中不同的立马关帝庙。 哦、有了这个雕塑哈。 碑刻。 碑刻。 碑刻。 那这个庙它怎么不得了呢？ 不得了啊、这个庙建得早。 嗯， 这个庙故事多。 嗯， 不敢说其详，因为这个庙呢也列入了北京市海淀区修复的规划了。 嗯， 难得这个庙的整体保护的还不错。 嗯， 东路、中路、西路，这个庙里的规格很高。 嗯， 庙残破的老墙啊，还是挺结实。 嗯， 梁栋还都保留着。所以海淀要把它重新修复啊，还是很有意义的。 您这么一说，我更好奇了，赶紧跟我们说说这庙、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大概两三年吧，能够把它修复。 嗯， 这个庙特别不一般的呀，就是我们知道1924年溥仪的这个小朝廷啊，就被冯玉祥那个这个部队的陆中林， 嗯， 把皇上请出来了，说您啊，您靠边吧，您别在这儿凉快去吧，这个朝廷啊，按照规定啊，您别再站着了。 嗯， 溥仪他们出来了，溥仪他们出来啊，原来宫里边好多太监呐、太监们呢也都得出来呀、出来太监得有个落草的地儿。 嗯， 太监落草到哪儿呢？我们过去讲过地安门。 嗯， 地安门两边的那个房间，还有过去我们说过的燕翅楼。 嗯 啊，还有呢如果有机会我们说到后海边上的广化寺。 嗯， 现在呢这个立马关帝庙啊，也是太监们落草的一个地方。 哦， 他们得有个地儿以度中年呢、 以度余生啊、 以度余生啊。 嗯 嗯， 所以说那是就是等于是那些太监们从宫里出来之后，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他们住在这儿。 像这个慈禧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下边的副主管，先先后后就到了立马关帝庙。说到这儿，其实立马关帝庙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我用2-3-5分钟。 您只能用2分钟说了。快到点儿了。 太监来。大家呢从东西南北来。 嗯， 各自带了一点东西。 嗯， 自己守命的东西，从宫廷里顺出来的。 嗯， 下边进贡的。自己啊想办法攒起来的。 嗯， 进了立马关帝庙怎么办？你拿着珍宝，我拿着破衣烂纱，不行。所以关帝庙，立马关帝庙有个规定，你带了东西一律的上缴，它有一个地方把大家带的东西存起来。 嗯， 这就是立马关帝庙西路上有那么两间小房。 嗯， 两间小房啊，死个摊儿， 一个窗没有，前边靠北边一个门，靠右边一个门，然后呢就是一个完全砖砌的一个黑洞洞的小屋。 这东西能在这儿丢不了。 交来的东西， 嗯， 你带来的是国宝，我带来的是一卷铺盖， 嗯， 全都上交。交了以后呢，在这个小屋里啊，那么一搁，两边啊只能啊也搁好东西，只能中间有一条小路， 嗯， 你可以啊漫步的走过去， 嗯。 这个太监们在里边待着干活，群聚。你有那么一天要离开这个利玛关帝庙，为什么呢？ 嗯， 你老家来人了，要接你回去 养老去， 说你啊要到别的店里去了，别的这个庙里去了， 嗯， 你找了一个新的落草的地方， 嗯， 你离开庙里，这时候一个决定你今后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哦， 啊，什么东西？第一个字是个动词， 嗯， 摸， 嗯。 第二个是个名词，就是俗称的造化，说你这个人有造化， 嗯， 说你啊造化不浅呢，啊。现在呢，这些太监要离开这个利玛关帝庙了， 嗯， 摸造化临头了， 摸造化， 摸你的命， 嗯， 摸你的命运，决定你的命运，怎么办？前门进去，后门出来， 嗯， 就这么一间小房，走那么十几步路， 嗯， 黑洞洞的房间里，你左手摸，右手摸，摸住什么算什么，就是一件， 就是一件。 然后您就从后门出来了，这就归你了。 就是甭管您当初带来 的 是什么，都堆在里头，然后乌漆嘛 黑 的，您就进去摸， 哎， 两眼 一 摸黑，摸 这就 是 你的命运， 出来什么就是什么， 哦，啊，别人带过来的啊，价值连城的珍宝， 嗯， 啊。您带进来的一个焊铁盆， 嗯， 这都不管了，就是最后黑漆麻黑的这个一个这个屋子里，您摸一件， 嗯， 大家都认头，这就是啊，生死存亡，富也是他，穷也是他，您就是这么一个造化， 摸造化，其实就是撞大运哈， 哎，撞大运，这个大悲大喜， 嗯， 命运跌宕。就在利玛关帝庙这最后一搏呀， 真是富贵贫贱， 嗯， 就是这个， 嗯， 这 一蒙眼这么一摸， 那真是 决定了 人各有命啊， 嗯， 这个太监们先后离开了利玛关帝庙，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新中国以后这个地方还有太监住， 嗯， 后来呢他们就要劳动啊，到别的庙去啊， 嗯， 这啊 现在这个利玛关帝庙可以参观吗？ 现在正在修复， 也在修复当中。 希望它两三年以后修好了，可以参观啊。 嗯， 刚才我讲这个摸造化的故事啊， 嗯， 也是社会的一个显影吧，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是，所以说，就是顺着这条这个北京的大运河旁边 哎呀， 真的是 无穷的故事， 无穷的故事， 哎。这个故事我只能是迅速的挑着捡着讲啊，哪里能够讲其详啊？ 嗯，朋友们说了，应该给嘉宾办一个讲座那才过瘾呢，我估计这得说个两三天所以在我们节目里慢慢说吧，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吧，接下来我们看来是三期节目是不够了，还得再多几期哈，让杨先生跟我们来慢慢说，这里头的故事太有意思了。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杨良志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大运河上还留下了哪些北京城的文化记忆呢？下次节目走读北京大运河，我们接着请杨先生跟我们说。谢谢您做客我们节目， 哎， 谢谢， 讲不完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了 瞧您太客气了，我们这非常期待再听您下次来说，在这里也把第三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了。 走读北京大运河，以北京城的云皇城北墙为界，也就是今天的地安门东大街西大街一线为界， 什刹海、后海、积水潭统称为外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称为内三海，外三海也有时以什刹海来概称，内三海的中南海与南海往往以中南海概称。什刹海位于市中心城区的西城区，毗邻北京城中轴线，水域面积33.6万平方米，与中南海水域一脉相连，是北京城内具有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风貌保存最完整的一片历史街区，在北京城规划建设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2000年批准的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什刹海地区面积是最大的。什刹海清代时就是游乐消夏之所，为燕京胜景之一。什刹海景区不少古建筑在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上及政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代表有恭王府、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钟鼓楼、德胜门箭楼、广化寺、汇通祠等。著名的地京景物略中则以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来赞美什刹海的美韵。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赞美的是什刹海，您答对了吗？ 什刹海，下一期的节目，下一期的走读北京大运河我们就能够说到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